们呢也许不懂怎么去爱啊，但是呢我们都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某个人的陪伴，所以呢我们要努力的去学会热爱啊。所以呢开场的这样一首歌曲 How to Love， 不知道你听了之后是否还会满意呢。反正呢我觉得这个风格真的是不错哈，因为呢旋律非常的轻快，比较适合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你一起来收听这样一首歌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那最近这段时间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总是会提及到一些数字啊，不过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2005年第一次中国的歌迷票选出自己的全民偶像，就是李宇春。天知道呢当时呢他并没有报名，而是陪朋友去的啊。他以短发、方脸、高挑的身段、有点羞涩的笑容、极富个人的风格的舞台演绎，让粉丝们为之于疯狂。那从2005年至今呢，虽然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李宇春并没有昙花一现，而是在歌坛当中越发的展露着自己无限的光芒。所以呢，一定要被他点赞了。那所以下一个要登场的一定是李宇春春春喽，他的那首《下一个路口见》一定会让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听还会有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脚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巴黎收音机，你听几点静？当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当相拥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一去，又是冬季。街头散步，偷偷喘口气，不能叹息，请你心里同时期就像在一起。我偏爱佛朗明哥的热情，你清醒为夜那古典钢琴，不曾相遇，未曾熟悉，生 做春春，反传统，反庸俗，自由自在，敢与众不同，打破女性的传统印象，勇敢的做自己，这才是她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多人最喜欢她的一点，是吗？我们也期待春春呢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那说到女歌手呢，下面这样一位也不得不提，就是 Jolin 蔡依林。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的那首《恋我癖》。 踩着明确的轻快步伐降临，舍弃高低起伏抑扬顿挫之流，在看似随意吟唱之下呢，周琳特别细腻的低音以贯穿全场，用轻声吟唱的方式来告诉大家爱自己、喜欢自己成瘾的道理。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来自蔡依林。 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琼辉。有人说呢，有一种武器叫做是双截棍，有一种武术叫做是龙拳，有一种亲切叫稻香，有一种符号叫做是惊叹号，而有一种病叫公主病哈。那可能就是从小呢被家人宠惯了，遇到稍微需要吃点苦的差事呢，总会有人帮忙才行，而且呢还认为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还有一种令人很恼火的病，叫做是职场公主病。千万不要以为这种病呢只有女生才有，有的时候呢男生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吧，一首老歌，来自苏有朋带给我们的大小姐，听听看吧。 身形俱疲，元凶就是你，不由自主杀里杀气，只能跟着你 我想我八成是生病，被刷居然也很开心。开始相信星座算命，求佛拜神明，你够任性，我够认命，是有没关系，不要客气，欢迎光临，爱的位置留给你。你每次撒娇说个 sorry， 我头上举白旗，要再苦再累都没问题，你是我的维他命。就是你你你，我的大小姐，爱你前世有注定。就是你你你，我的好妹妹，你不爱我很可惜，我是你的专利，我随传随到不抗议。就是你你你，我的大小姐，心甘情愿伺候你。就是你你你，我的好妹妹，陪你是我的荣幸，我是如此爱你，反正也没人受得了你。开始相信星座算命，求佛拜神明，我你够任性，我够认命，是又没关系，不要客气，欢迎光临，爱的位置留给你。你每次撒娇说个 sorry， 我头上举白旗，要再苦再累都没问题，你是我的维他注定。就是你你你，我的好妹妹，你不爱我很可惜，我是你的专利，我随传随到不抗议。就是你你你，我的大小姐，心甘情愿伺候你。 不是每个女孩都想奋斗啊，那么社会对女孩的期待呢，也不是独立的梦想和事业啊。那么走出校园，长大了，恋爱了，很多女孩呢也会迎合男人设定的标准，获得一个皆大欢喜的家庭。那么大小姐病呢，也是为了迎合男人和社会喜好的一种产物罢了，是吗？所以呢，社会不平等，没有必要什么都和男孩子比吧，跟随心意，每天和过去的自己比呢，就足够了，你说是吗？好了，能量与我们来继续吧。下面加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看，是美国为了打击毒品与魔力红合作的一首公益单曲啊，有力量有趣的说唱，加上洗脑又好听的副歌，传达着满满的正能量。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叫做是 Cold， 听听看吧。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to me with every breath you breathe， I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Are we taking time or time out？ I can't take the in-between， asking me for space here in my house， you don't know how to fuck with me， acting like we're not together after everything that we've been through， sleeping up under the covers， I'm so far away from you， distant when we're kissing，feel so different，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to me with every breath you breathe， I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For. If you wanna leave

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月26号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将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凤凰吟、我爱你中国、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等中外经典合唱曲目。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门票。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找到你》日前宣布改档到10月5号上映。该片由吕乐执导，马伊琍和姚晨担任双女主，通过反映当代两位不同母亲的生存现状，表现出母爱的伟大。该片将于中秋节期间启动点映。昨天，影视出品公司盛世互娱宣布了今年的6大重点落地项目，网剧《油炸帝国》、《演示之少年歌》、电视剧《逆光》、电影《拳头妈妈》、《最长一枪》、《鬼吹灯之天星术》。其中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剧情的电视剧《逆光》由张涵予和蓝盈盈主演，该剧也是张涵予在近10年之后再次回归电视荧屏主演现代都市剧。这部剧讲述了由蓝盈盈饰演的白心宁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辰集团，与此同时由张涵予饰演的林毅作为东辰元老，也为守护10年的誓言暗地谋划权力棋局，直到两人在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找出真相。另一部重点网剧《油炸帝国》在小众群体和大众兴趣点间寻找空间，将故事题材锁定在华人群体和监狱生活，不常见的叙事环境和不乏共鸣感的主人公身份也为观众制造了全新的联想空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官员桥南北双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苏州桥到航天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聊生活方式，聊各种日子。还有面包可以吃，别人的想法只是个想法，有好有坏，有笨有傻，啊，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时间给过的挫败， 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 穷或富有啊，这一首歌呢也是由他自己亲自填词谱曲，以轻快的木吉他、电吉他结合打击乐器的演奏，听起来呢非常的舒服和自在了。充满了真挚的词呢，也唱出了李荣浩心里最坦然的自我。那令人惊喜的是呢，偶尔在社交平台上无预警的放出吉他片段的李荣浩呢，那这次呢也将简单却深刻的吉他旋律呢录制歌曲当中，打造出充满清爽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李氏歌曲了。那乐迷们呢也可以感受到这股在秋天带来的清新凉意了。好了，那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还要继续为你推荐下面的一首新歌啊！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王蓉推出了全新单曲《半首歌》，这次的他一改之前夸张怪异、任性出位的打法，不再走神曲风。而是认认真真写情歌唱情歌，半首歌是王蓉自创的新理念，整首歌由她唱一半，另一半留给歌迷和听众，大家可以参与演唱，甚至自己填词。这个新玩法给歌曲增加了更多的互动性和尝试感。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王蓉半首歌。 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哦。那如果说一首歌呢能够纪念热血青春，相信呢很多80后90后呢都会选择李克勤的红日爸爸。那个时候呢，不管青春年少的年纪，不信命不服输，只管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不在乎跌倒以后，更不想失败的可能啊。让我们在蒙面歌王还有我是歌手的屏幕前呢，再次看到了李克勤热爱音乐的一种态度啊，就像是生命一样，生命很短，人生呢会有很多机遇，倘若你的精力都投到热爱的事业当中呢，尽管收获不如当初所料，那至少呢，开心饮过酒，高歌欢送走，你说呢？ 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了，刚才你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全程大合唱呢？嗯，好吧，那说到这个全程大合唱呢，下面这样的一个事件哈，也算是2018年在演唱会上的一个光辉亮丽的一笔。什么呢？那就是五月天的演唱会呢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哈。那最近呢是在这个鸟巢呢连开了三场，场场呢都是座无虚席呀。那么从成团时候那些小打小闹的演出，到99年168场的演唱会，至今五月天呢从台下空无一人到近千人，从10000人到100000人，这20年来呢他们披荆斩棘啊，把青春和热血都唱成了歌，他们呢也至少陪伴了2代人的成长。所以说呢，五月天的演唱会呢是一辈子至少都要看上一次的演唱会啊！不是说他们有多震撼，也不是说他们有多么完美，而是因为在这长达的21年里陪伴的那一首首歌，早已经不单纯是五月天的某首歌了，而是你我的青春了。所以呢，最后一首歌曲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恋爱 ING》来送给大家。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再次能够燃烧起我们的小宇宙，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有动力哦。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节目明天再会吧，拜拜。 陪你熬夜聊几条包干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点冰珠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LOVE